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，没有信用卡，没有爸，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。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，虽然只有一把弓。 品味103.3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乘客您好，欢迎乘坐930公交车，请扶好坐好。930公交车从三河出发，终点是北京王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点30分，末班车21点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，便是三河。4000年的历史，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。今天的三河，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实力，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品味103.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心怎么了？为什么哭泣？你说过去天使间你就不会再有你。于是我来到天使间，星星睡在台阶上，天使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墙上，土耳其天使在歌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梦到月亮就在身旁，土耳其天使在跳舞。 经藏在我口袋。宁愿看着你跟他快乐聊到笑开、yeah、当友情两字不足形容我情感，心情都随你转弯。耳机他轻轻吻我耳朵，爱情也听不完，是个我们的错，不是浪漫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所以宁愿安静的等待。冰冷空气陪我一整晚，紧握着舵的赛车根本无法动弹、yeah、你翻身我在半夜突然就醒来，梦里你的唇柔软，而吉他轻轻吻我耳朵，爱情就停不完，是个我们的错，不是浪漫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安静的等待。爱你我们不想来，没有那一天例外，跟自己比快，我会赶上你未来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所以宁愿安静的等待，不怕空白，我继续等待。 生活

打翻我的玻璃瓶，你从来没有这样多情。花静静躺在桌上，水静静流向四方，想着一桌上我们竟就这样隔上了地方。最喜欢散步了哦，我的你也不是拖延，也不是着急，从不说想哪里去，从不走向哪里去，不清晰又清晰，我们曾就这样离开了决定。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，是你也终于明白，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不能依赖。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，是你可是我知道，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在原地徘徊。不能依赖，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，可是我知道，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在原地徘徊。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，我终于明白，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不能依赖。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，可是我知道，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在原地徘徊。每一次我醒来在旷野中，那么不知所措，等待。 在发烧。